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94集，枷锁。沈泽川则是瞧着没喜好，什么都能迎合，可顺着毛撸一把，就能把他的喜好多摸个清清楚楚。他不爱喝艳茶，尝过一口就绝计不会再碰第二下。他爱吃鱼，只要地方合适，没人看他的时候，他能跟猫儿似的把鱼骨头剔得干净漂亮。小史也觉得有意思，他好似摸着沈泽川的腰，沿着这一点向上推滑，就能摸到沈泽川的胸膛和背部，那肩胛骨他闭着眼都能认出来。假老虎，小池也拿着衣袍垂着眸想，猛地一看能把人唬住，多抱几次就能觉察沈泽川那些温言奉承后边的喜怒。他就像今夜映在水洼里的月亮，戳一下波澜不惊，实际上心里立刻就记着你了，下回必定要找着机会蹬回来。沈泽川披衣出来，发还是潮的，转头看见萧池也坐在椅子上把玩着那象牙扇，自个儿的衣物整齐挂在边上。萧池也起身， 事情还没谈完，喝了姜汤坐下说。 沈泽川伸手掀帘，萧池也先用扇子挑了，两个人出来，内寝的灯已经熄了大半，就留了盏琉璃灯。沈泽川有点起热，一碗姜汤灌下去舒服了些，他白日还好，这会儿已经觉得头有点昏沉。 西红轩调到了户部，马上督察，他又在考公司，会干涉官员考察的审评，这主意是你给他出的吗？ 沈泽川含着姜汤摇头，咽下去以后才说， 应该是薛修竹的主意， 礼部和兵部都有我的人，若是因为此次督察被调出去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 萧池也看他，沈泽川颔首， 这倒不必太在意，除了礼部侍郎江旭跟昭辉副将有姻亲关系，别的人都不显眼，薛修卓也未必摸得清你的底，让大家如常行事就好了。再者，督察到底不是一家平察，海阁老那头也会放人下来，西红轩也不敢太过明目张胆。 这次督察关系钟伯，前段日子的大雪让钟伯遭了罪，陆续冻死了十来个人，今年海良仪应该会调派官员去好好整顿。 钟伯， 沈泽川似是回想， 钟伯如今不好管，派个文官去未必能跟刘匪抗衡，也只会不动新补的守备军，这地方要好好打算，海阁老也得发愁。 去都眼下没有合适的人选，只要不派世家的人去就好谈，磁州关系东北两马道，落在他们手里就是埋下了祸患，必须未雨绸缪，未雨绸缪。 萧池也的声音放轻，看着沈泽川困倦的脸。沈泽川升官之后就在两头跑，夜里时常得待在藕花楼跟西红轩打交道，西红轩有温香软玉在怀，挂着闲职，又因为现在是给李建恒写曲子，连早朝都不必上，有大把的时间休息。可是沈泽川得日日佩刀立在御前，他夜里没得睡，白昼里还要跟各路兵将打交道，带着差事是更忙，连饭也未必吃得上。东龙大街的那处宅子叫人用岩崖挡了光，他也没空去管，昨日才察觉院子已经给淹了，屋里的被褥潮得没法住，他能打发乔天涯去招罪寺里跟师父和先生住，但他自己不行，过年别说长胖，人看着更瘦了。萧池也看了半晌，隔着小案探手摸到沈泽川的脸颊，那脸颊烫得不像话，岂只是有点起热，脖梗上起疹的地方还没上药。萧池也想叫他，又不想叫他。沈泽川被摸醒了，强撑着精神， 是得未雨绸缪，世子那边。 话还没说完，萧池也已经俯身过来了，那臂膀结实， 抱起沈泽川毫不费力，岸上的碗被碰翻，萧迟也用脚踢开，悠哉地说：“ 二公子带你去洞房。” 沈泽川摸了把额间汗，挂在他身上：“ 今晚的正经事已经说完了吗？”“ 说完了，接下来该还债了。” 萧迟也扣着他的后背，说罢弯腰把沈泽川放到被褥上。沈泽川用手挡着光，低声说：“ 不要光， 亮一点看得清。” 萧迟也就着这个姿势解了沈泽川的衣，沈泽川的胸膛裸露出来，脖梗间跟着一凉。他从空隙间看着萧迟也，萧迟也手指蘸了药膏涂在那红枕上，这过程就像在给玉抹油脂，越涂越滑，滑得萧迟也心神动荡。他实在不是什么做君子的料。 待会儿得把你捆起来，这样才不会乱翻，不然药就白涂了。 萧迟也扣上药盒，抽了帕子，坐在床边慢条斯理地擦拭着手指，自嘲道：“ 二公子这辈子就伺候过你一个。” 沈泽川滑进被子里，偏头要睡了。萧迟也坐了一会儿，才起身吹灭了最后一盏灯。床上一沉，萧迟也从后面把着腰，把沈泽川从边上捞过来，固在臂弯里。 捆着了，敢踹我马上扔出去。 沈泽川睁着眼，望着那透着朦胧光芒的窗，他冰凉的手摸到萧迟也固着他的手腕。 你好硬。 萧迟也沉默许语：“ 我劝你不要向下摸。” 沈泽川忍了一会儿：“ 我说的是你的腰牌。”“ 是腰牌吗？” 萧迟也微侧头压在沈泽川耳边重复着问：“ 是腰牌吗？” 沈泽川被这句话烫到了， 腰耳朵就受不了，问几句话就打颤，就这点功夫还敢朝我生疏。 沈泽川缓了片刻：“ 不如你我换个位置试试看。” 萧迟也捏了把沈泽川的腰，还真翻了身，把沈泽川扶到了身上坐。他松开手，笑起来：“ 宽衣解带，你想干什么都可以。” 萧迟也带着沈泽川的手下滑。沈泽川呼吸凌乱，不知道是病的还是烫的，他说：“ 今晚。” 萧迟也一把摁下他的后脑，狠狠稳住他，带着他的手摸到了地方。沈泽川瑟缩，萧迟也一直在笑他，笑得沈泽川恼怒，挣扎起来。萧迟也猛地翻身，把他重新压回身下，床板发出声响，被褥下陷，烫得沈泽川掌心生汗。沉酣过后，色欲的快感撺掇着两个人，那如同酒醉一般的呢喃附在耳边。沈泽川憎恶那酥麻的炽热，可是他推着萧迟也，又拽着萧迟也。萧迟也扯开那衣物，沿着沈泽川的背部上推，就像他坐在藤椅里想过的那样。沈泽川环着他的脖梗，咬着他，两个人鼻尖磨蹭，在这又疯又坏的时刻里，再次生出超越寻常的亲昵。萧迟也吻着他：“ 你这个疯子。” 那疾风骤雨般的撕咬，逐渐变作了柔情似水的亲吻，唇舌的柔软融化了防备，疯子就在这断续的呢喃声里睡着了。萧迟也用拇指揉着沈泽川的颊面，微撑起身，沈泽川指尖还攥着萧迟也的发，睡得平稳。萧迟也俯首端详着他，在这刹那间想了很多事情。欲望及枷锁，萧迟也把左千秋请到去都，实际上只是想问师父，欲望能破吗？但是他最终也没有问出口，因为这问题左千秋也回答不了他，唯有他自己能够回答自己。那么多人说他生错了时候，可他已经来到了这个世上，有欲望不是他的错。他是个人，他叫萧迟也， 他与沈泽川截然相反，又好似完全相同。这个世上能够不靠言辞就明白萧迟夜所有痛苦的人只有沈泽川，他们从第一个亲吻开始就对此心知肚明。萧迟夜吻着沈泽川的眉心，吻着沈泽川的鼻梁，不论这种情感该如何称呼，他们相互侵占着，在挣扎里越凑越近，欲壑难填，苦海难渡，耳鬓厮磨是消磨痛苦的方式，但这方式越来越叫人上瘾，仿佛只是挨着彼此便能够舒缓疼痛。在那场贪欢之后，他们心照不宣地开始退掉外衣，露出各自的原形，曾经的沟壑变成了水洼，似乎只要跳一跳或是捞一把就能跨过去融在一起。萧迟也再次吻了沈泽川，睡梦中的沈泽川微微揪紧了他的发，水洼里的白月亮荡着波纹，盛满了清风，负心鬼和薄情郎枕着月色一夜好睡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